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48集，索吻三。蔡林跟着抬眼往上看去，定京城的冬日冷，尤其是近来更是如此。但凡是在院子外头放上一桶水，第二日一看，不消说了，铁定是结成一桶冰的。而只要是沾了水的东西，譬如树枝、屋檐之类，经过一夜后也必然会挂上冰凌。而万里湖的中央便是三个站立着的冰雕。说是冰雕，其实并不准确。那三个人形的冰块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透明的冰面里人的清晰模样。也正是如此，便让人可以清楚地明白，这并非是什么能工巧匠精心雕琢的东西，而是真正的三个活生生的人啊，或者说是活生生被冻死，以死前形态结冰成为冰雕的人。而最令人啧啧称奇的便是这三人的姿势。最中央的显然是一个女人，衣衫清洁，露出大半个雪白的身子，而她身侧的男子正伸手要去解她的肚兜，身后的男子则是双手自后头扶住着女人的腰。女人仰着头半倚在男子的身后，虽然表情有些僵硬，可是这暧昧的动作却仿佛是活生生的春图，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而将这冰雕围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大多都是男人，有平头老百姓，也有富贵公子哥，有的也许是为了猎奇，有的却是抱着不看白不看的念头。便是尸体，总归也是个漂亮女人呢。况且这冰雕栩栩如生的，非但没有让人感到恐怖，反而让人觉得从里到外都透出一股子香艳的气息，而真相却被人忽略了。人们总是将所有的目光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男子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活生生的春图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从哪里找了这般放荡的女子，却无人想到这是一桩怎样的案子。三个人被活活冻死了，本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蔡玲盯着那三具冰雕，她本来也是有些惧怕尸体的，可是这冰雕做的并不让人觉得可怕，反而有一种市井之中低俗取乐的意味。便眼看着身边的朋友说道， 这女人生的倒是挺好看的，你看寻常人家哪里养得出这样的美人啊，偏还如此诱人姿态。 话里话外就如同在点评某个青楼里新来的姑娘一般。蔡玲一边附和朋友的话，一边仔细地盯着那具女子冰雕，即便是隔了面上的一层薄薄的冰，却隐隐能够看得清楚女子的五官，五官生得十分娇美，甚至有些眼熟。眼熟？蔡玲问道。 这姑娘我觉得有些眼熟，你想一想，是不是哪家楼里的姑娘，咱们见过的？ 那朋友仔仔细细打量一番，摇头道， 不可能，定京上至青楼下至教房我都是去过的，姑娘也都是见过的，这一位却是没见过。看人家穿的肚兜都是镶金的，说不定是哪家达官贵人宫里出身呢。 他本是无心之言，蔡玲却是猛地一怔。宫里出身，他抬眼看向那女子，面前出现的却是某个宫宴上穿着薄纱金裙的年轻骄纵女子，那张有些跋扈的脸和眼前僵硬的脸逐渐重合，最后变成了一个人。 明安公主！ 蔡玲失声叫道。 什么？ 朋友一怔，这朋友不过是富商出身，平日里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宫里的达官贵人的，因此并不明白蔡玲说的是什么。而蔡玲脸色瞬间变了，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觉得这女尸有些熟悉。 之前在明琦的朝贡宴上，因着关注沈庙，和沈庙一起鄙视不赦，几乎成了他第二个人的明安公主，当时也被他留意过。那时候，蔡琳心中还觉得和明安公主很有几分同病相怜呢。而眼下，这冰雕里和两个男子摆出香艳姿势的女人，不是明安公主，又是谁？蔡玲的话虽然没有得到朋友的附和，周围却有耳朵尖的人听见，纷纷问他： 哎，你说的明安公主可是那位秦国来的明安公主？ 哎，真的吗？这里面的女人是明安公主？ 一国公主如何会这样？假的吧？ 这么说起来，这女人的穿着倒真的有几分像公主啊。 定京城万里湖上的这一轩然风波，明安公主和两个男子以极其香艳的姿势被明琦的百姓津津乐到了个遍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宫里，自然而然的也传到了沈宅中。沈庙因着昨夜里半夜和谢景行说话，后来更加睡不着，直到天色微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睡去，便起了懒。清哲和谷雨见沈庙睡得香，也不敢吵他。等沈庙起床用早饭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他一边喝着厨房里做的粥，一边想着昨夜里谢锦行的话，却见罗檀风风火火地从外头跑进来。 小表妹，小表妹。 罗檀这些日子的伤势在高阳的诊治下好了不少，虽然高阳一直强调要罗檀好好静养，可罗檀哪里是一个能静得下来的性子，照样该干啥干啥。有时候几乎让人怀疑前些日子差点连命都没了的那个人是不是他。罗檀冲进来，一屁股在沈庙对面坐下。沈庙眼都未抬，自顾自地吃着嘴里的粥。这些日子沈信不许罗檀和沈庙再出门，免得像上次那样遇到歹人。因此罗檀不得不待在府中，成日里大约也是闷得出奇了。沈庙每每觉得遇上罗檀，仿佛罗檀才是那个当妹妹的人，也就宽容多了。 小表妹先别吃，听我说个大事件。 罗檀正襟危坐，沈庙无奈放下手里的勺子问道：又怎么了？ 明安公主死了，今儿一早就在万里湖上被人发现了尸体，和两个男子在一起，就是做那种事儿。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冻成了冰块，眼下全京城都在说这事儿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